在远方的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有一个巨大的停机坪，红色的盏盏的小小的灯勾画出了一个方形的飞机场。有些飞机已经到了，工人们忙着卸下邮件。而此时负责整个航线网的西维耶，他却在跑道上跺着方步沉默不已。他是这个机场这些邮件作业的负责人。他注意到智利号跟巴拉圭号游击都已经到达，可是巴塔哥尼亚号却仍未抵达。每天晚上他都在等待黑夜把飞机交还给他，就像涨潮和退潮的那种神秘的大海，把大海里久久摇晃的宝藏交回给沙滩。在飞机还没有回来之前，那一整天就都是可怕的。当他从飞行中的飞机那儿得到电报的时候，才好像从命运那儿辛辛苦苦获得了一点什么东西，减少了一点的未知数。西维耶他感到长久以来他一直在张开双臂举起一个很重的担子，日复一日，他想，我在变老。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他把一切使人的生活变得甜蜜的东西通通都推开了，而独自迈向老迈。是不是要在生命的尽头，他才能真正的获得自己所想象的那种美好的宁静呢？他走进办公室，在一扇开着的窗子前面停下来。黑夜容纳着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也容纳着整个美洲，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之下。西维耶他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他想，

strength to